笑语欢歌， 幽默段子开心生活， 亲情爱情快乐家庭尽显温情， 爷孙夫妻三代同堂，其乐融融， 快乐合家欢。 这几年呢，有一位年事已高的相声演员，不仅经常活跃在京津两地的相声舞台，而且呢也经常出现在什么中央啊、北京啊、天津电视台这个电视屏幕上。他不经意间身子一扭，咧嘴一笑的可爱的老头形象让人是百看不厌。最经典的一句话就是我要开花，估计很多朋友都已经猜出来了。要和您说这人呢，就是深受大家喜爱的相声演员杨少华。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快乐合家欢，我是韩健。杨少华每回上台啊，先谦虚地给观众深深地鞠一躬，再不紧不慢不温不火地给观众甩一两个包袱，让观众哈哈大笑，以后他也咧开憨厚的大嘴跟着观众笑，笑出牙床子来，笑出满脸皱纹。今儿个呀，住在爱家小区的父子俩小何和欢欢就聊起了这位相声演员杨少华。 欢欢，听那个杨少华爷爷的相声了？告诉你啊，这杨少华的相声啊，我也特喜欢听，他说的相声特逗，有一次这笑得我眼泪都出来了。 那是您在舞台上看到的，生活中的他可不是这样的。 嘿，这臭小子，那他生活中什么样你都知道？有什么趣事给我说说。 这些我还真知道，生活中的杨少华爷爷穿名牌撒香水，用紫砂壶沏出的香茶与舞台上蔫老头大不一样。杨少华爷爷是北京人，从小跟着师傅到了天津，他的蔫哏在相声界独树一帜。 哎，原来他那种捧哏的方法被称为蔫哏呢，你还挺懂行的啊。 这几年咱们全家不是总看相声大赛吗，年逾古稀的他曾经两次参加，显示了一代老艺术家的艺德。杨少华爷爷有五个儿子，大儿子和小儿子都继承了父亲的事业，小儿子杨毅也是最让父亲骄傲的，他曾获得首届相声电视大赛的金奖。 没错，在这比赛之前啊，咱们从那电视上很少能看见杨少华，现在呢他不但自己露面，还一起和儿子拍了那叫阳光的系列电视剧，有时候啊还跟那儿子一起露面说相声。这对父子的精彩表演总是能够博得那观众的热烈掌声。哎，我记得第一届央视相声大赛，这杨少华获特殊贡献奖，他的儿子获金奖。第二届央视相声大赛，这父子俩获特别荣誉奖，他们那段子同时获最佳作品奖。 所以就有人说，老了老了，杨少华爷爷的表演却越来越火，简直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在如今众多的相声演员里，能够以父子配征服观众的似乎只有杨少华杨毅一对。俗话说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这一点在他们二人的身上是完全体现出来了。爸，咱们俩什么时候也来个父子配呀？ 好啊，什么时候行？ 可能差点，还得再过20年。 20年？是你自己太小吧？ 不是，人家杨少华爷爷是越老越火，现在呀是您还不够老呢。 哦，感情毛病出在我身上啊。得，也不跟你这逗咳嗽了，咱们呀还是来听听杨毅杨少华父子在第二届相声大赛上表演的这段相声《肉烂在锅里》。 爸爸，要说咱家这日子现在过得可是一天比一天好了， 这不是跟人大伙儿奔小康了？ 您还挺时髦的， 这叫与时俱进。 您听听，我爸这些年这个脑子他就没闲着， 这叫激情燃烧的岁月。 爸爸，我想加快一下咱家致富的步伐 啊！ 我认为咱应该投资干点什么。 干点什么呀？ 我认为应该投资开一个网吧。

缺德， 坐那玩吧， 坐那玩吧。 不是你缺德不缺德？ 我不缺钱不就完了吗？ 不能那么说，你这样对第二代对吗？ 那我应该怎么对他？我们开网吧不就赚小孩的钱吗？开网吧要赚小孩钱，你必须把孩子培养成为让他只想上网，他不想上学。他只想游戏，他不想成绩。他只想鼠标，他不想鼠包。只想回车，他都不想回家。 嘿，你说的太轻巧了。一到十二点，所有的那网吧都得关门，停止营业，知道吗？ 妈，用不了十二点，十一点半我把门就全锁上了。 那孩子都回家了， 都锁到网吧里了， 锁里边 啊。哎，外边看看没事一样， 里边呢 热闹。 是啊。 哎呀，那孩子那高兴，和孩子们不停的喊，那页面蹭蹭的翻，键盘不住的敲，鼠标不停的点，他们都忘了烦恼，忘了时间，他们是越聊越侃，我是越赚钱呐。 你进屋了赚钱，人家长放心吗？一天一天的不回去啊？ 讲理不讲理？ 谁不 讲理？你们这什么家长？你们这是有你们家家长吗？我给你们看一晚上孩子，你们还要怎么着？这一百多个孩子，我一人看着我容易吗？我 孩子 一百多个， 别说了， 你干嘛？ 你们那里这场面有多大的这个地点？ 我们这个房子 啊， 我们这房子藏门地点可是不小， 对， 光建筑面积都30多平米， 多少台机器呢？ 100多台机器， 往哪儿搁呀？ 挤一挤不都？ 你怎么挤也搁不下呀？ 你死心眼子，电脑不死的，人是活的嘛？人是活的，上下两层一联网，把孩子往里一塞，不就挤下了吗？ 这叫联网啊！这叫缺德！这孩子受得了受不了啊？ 怎么会受不了？大凉的天挤挤不暖和吗？真是， 你们那没有暖气。 要暖气不就得加大开支？ 你怕加大开支不行，这孩子冷啊。 要说吧，这孩子们是有点冷。我这么做不就是为了培养孩子、锻炼孩子吗？我让他们知道什么是艰苦，什么是恶劣的环境。你看，现在这孩子家家就一个娇生惯养、弱不禁风。我这么做是让他们知道，你不吃苦中苦，怎么能成为人上人呢？你少壮不努力，不老大徒伤悲吗？我要告诉他们，是金子嘛，就得闪光；是疖子嘛，就得出头；是孩子嘛，就得上网；是肉嘛，是肉就得。给我烂在锅里 又来了。你这么说的孩子，那孩子能不困吗？啊， 困没关系，咱想办法别让他困呢。 什么办法？ 你玩好好，你把眼睁开。你打盹像话吗？ 一宿不睡能不打盹吗？ 你把眼睁开，你别那么玩，你闭着眼瞧电脑，你再把电脑扑了地下去。来来来，你点上一颗 啊， 你点上一颗，点慢玩。你爸爸，你爸爸他不知道你在这。来来，我给你点上。 你给谁点上啊？教孩子抽烟呢？ 谁教孩子抽烟？这不为了解困吗？ 那抽烟能解困吗？ 抽烟不解困，咱有别的办法。 什么办法？ 我教孩子们上网。 这不在网上呢吗？ 借网不行，我教他们上那个澡堂子网。就是进了这个网，有一种进了澡堂子那种感觉。 进了澡堂子没有感觉呀？ 你进是男澡堂子， 你这是 女澡堂子 啊？黄网站呢？ 就你进了这， 再说了， 你吓着孩子， 我吓死你就完了。你瞧这模样，你们这样干不对，要吊销你们营业执照。 一听你就是外行，30平米网吧，国家还给你办照，你真是谁给你办照啊？ 你们这里没有法人呐？ 嘛玩意儿？我们这不要法，只要人呐。 我全明白了，这黄老板是个别分子，不是好东西，不能理。这网吧爷们儿可千万不能接呀！这接过之后犯错误，这后悔就完了。这东西我不能给你钱 了。这 我 别听你爸爸，他那么大岁数，他懂得嘛？他那么大岁数，他知道多少新生事物。我还不是瞧不起他，他知道什么叫英特奈特，他知道什么叫 OSEQ， 他知道什么叫 WC.com。 我就知道肉来再过来。 你学我也没有用，甭说这复杂的，那简单的他也未必懂。他知道什么叫上传，什么叫下载，什么叫软驱，什么叫硬盘，什么叫内存，什么叫 CPU， 什么叫比尔盖茨，什么叫肉烂在锅里。 你就这句熟， 告诉你，要想挣钱，不可能不担点风险。 这不是担风险，这是非常危险。 这是一个有挑战性的职业。 我认为这是向政府直接挑衅。 怎么跟你们说才明白？你不吃苦哪有甜？你不担风险怎么能赚到钱呢？你不经历风雨怎么能看见彩虹呢？没有一个人能随随便便成功吧？自古英雄多磨难，自古英雄出少年。大河的嘴呀、向东流，天上的星啊参北斗。你想喝酒就出酒，你该出手时就出手。要敢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吗？哎，你听我黄老板说，没错，走自己的路，让别人玩唆去吧。他说， 我说你这什么乱七八糟的你？ 您听这黄老板说怎么样？ 不怎么样，你把这黄老板叫来，我跟他说，我跟他聊聊。 就行， 我找他，我跟他 说、您跟他可说不了了。 怎么？ 您要说得明年八月份才能跟他说了。 他出门了， 判了一年徒刑， 进去了 啊。临抓起来那天，这黄老板还说呢， 都进去他还说什么呀？ 兄弟，今儿这事儿不是偶然的，这是必然的。牙打下去，我咽肚子里，胳膊折，我存袖里，脚丫子掉，我溜在鞋壳里，我这又啊，我这又还真他妈烂在锅里了，我 哎。 家庭和睦， 老少皆宜，快乐合家欢，快乐合家欢，逗乐听不完。我是韩健。当初一心想进入相声行当的杨毅呀、凭的仅是一时的热情，可是真正干了这行了，才感觉到了这行是太难干了。经过一段时间刻苦的练习，他觉得自己可以上台演出了。那么他和父亲杨少华第一次合作的情况怎么样呢？还是让我们接着听听欢欢和小何怎么说吧。 爸，您知道吗？杨毅和父亲第一次合作是1984年，当时啊还没我呢。您看了吗？那个呀是他们参加全国劳模庆典大会，18000人的体育馆座无虚席。虽然杨毅当时已经20多岁了，但杨毅却是第一次登上那么大的舞台，上去后真是两眼一摸黑。 84年啊，那个时候还真没你呢。嘿，不过我也没去现场，但我想知道他们这父子说的是哪段相声啊？ 父子俩说的是传统相声《地理图》，里面就是有一大串很长的贯口，就是走清河沙河昌平县南口青龙桥康庄子怀来沙城那段。 别背了，哎，我知道你会，你啊还是给我继续说吧。 说这杨毅在舞台上与父亲交流的时候，杨毅的嘴微微有些哆嗦。 你看得够细的啊。 哪儿啊，那都是网上说的。 别管哪儿说的吧，在舞台上这样可不行，这在相声行里被称为是带鬼脸儿。 对呀，杨少华爷爷也告诉他，相声演员展示给人的应该是一种松弛，用行话说是没有瓜，要让自己与观众没有障碍，就像坐在观众身边说话一样。 我有一点现在不太明白，就是像杨少华这样的老演员，这为什么还跟年轻人一样参加相声比赛呀？ 提携后辈呀。这个问题杨少华爷爷曾经回答过，他说自己只是相声界的一个普通演员，虽然年龄大了，但他始终放不下这门艺术，但他不会和年轻人争个高低，只要参与了，观众喜欢，把观众逗乐了，使大家身心愉悦，就是他的幸福。爸，您什么时候给我提携呀？ 这我可不行，我呀能够养着你就行了，要提携啊找你妈去吧。 那天我是想让我妈帮我提携来着，可她说这事您最拿手，因为您感冒了。 这我感冒了跟那提携有什么关系啊？ 因为我脚臭，您感冒了呀闻不见。 嗨，提你的臭鞋啊。 向年轻人学习啊，正是杨少华的特点之一。有时候咱听他们俩说这相声啊，老能听杨少华说出那个什么 internet 啊、上传呢、下载呀、这样的新词儿，一下就活跃了舞台的气氛，很有新意。哎，除了对口相声啊，杨少华也擅长表演单口相声。下边咱们就来听听他说的这段单口小段《拔牙》。 我呢，上哪儿去呢？到广州就咱这演出，演出呢，这个上火，牙疼。牙疼呢，牙疼不算病，那疼起就要命啊，那怎么办呢？我就到一家医院去看，到医院一去呢，挂完号以后呢，这大夫挺负责任，张嘴我说，哎，哪个牙疼啊？我说里边这个。好好好，哎呀，你的牙都活动了，这面咱也甭打麻药了，你岁数也大了，你配合我点儿，我这么一拔呢，你一咳嗽就能拔下来。我说那行行行，您来吧。这大夫呢，拿着钳子照着牙齿，啪一拧， 这牙还真掉下来了。他也愣了，我也愣了，为什么呢？钳子上没牙。我说大夫，这上怎么没有牙呀？我也纳闷，你张嘴我看看，牙是掉了。哎呦，坏了，你得转喉科，这牙在你嗓子眼儿那儿呢。我的职权范围啊，就是拔牙，你这属于喉科，你赶紧到喉科三楼去看看。我上三楼喉科。哦，对对对，去吧。有病怎么办呢？赶紧腾腾腾就奔三楼，先挂的号。结果大夫过来，怎么不好？我说我这个嗓子这儿，您给看看，有个牙，张嘴要看看。哦，行行行，别动啊，我拿长一点镊子给夹出来。我可以可以。他拿一长镊子过来之后，张嘴，哎，别紧张啊，你不要紧张，别紧张。我说您比我还紧张呢，您。我不紧张，您来吧，张嘴，越加越往里，把钳子一扔，他不乐意了。你干脆你转内科，到胃科看看吧。你的牙到胃里去了，我牙到胃里去，您能给治治吗？我职权范围就治嗓子，啊，赶紧到这个四楼去，到四楼去到挂内科。你说你胃不好就行了，没办法，奔四楼，腾腾到四楼了。到四楼之后。大夫一看，你这个怎么不好啊？我说我这个牙呀，先拔来的，拔完之后掉嗓子眼了，转的喉科，喉科让我转内科。您这不是治胃病吗？您给看看。您等一会儿照一照镜子，照那个 X 光镜，一照，是在胃里边呢，在胃里边，那怎么办呢？这胃不好办，胃不好办。你站起来，我站起来，你再往下，不行，你得转肠道。这胃里我拿不出来，他又往下走了，又往下走了。你干脆你上五楼，到五楼啊，你就挂肠道科就行了。我治牙，我上肠道科干什么去？我治牙，你治牙那没办法，你就得到肠道科。到肠道科呢，又挂号，又看看完之后，你是不是转肛门科？我看牙，我上肛门科，啊？我上肛门科，那没有办法。我的职权范围就是肠道，你只好到肛门。哼，我到肛门科去看看呢。六楼到肛门科了，刚到肛门科这么一看，那什么，你还得转牙科，因为什么呢？你的牙都快掉出来了，还得归牙科。我一想，我这牙上我这旅游来了啊！ 刚才您听到的是杨少华说的这个单口相声小段《拔牙》。有一次接受采访的时候啊，杨少华就说观众喜欢我，我特别高兴。可是我从不向观众要掌声，我们演员呢最怕掌声，这掌声容易冲昏头脑。有时候电视台让我录像去，导演安排一些领掌的观众，我坚决反对。我要观众来自内心的，哎，自发的那种掌声。我的艺术生涯告诉我，金奖银奖不如观众的夸奖，金杯银杯不如观众的口碑。好了，今儿上半期节目到这儿结束了。您听到的是快乐合家欢，咱们来一块欣赏一首林忆莲演唱的歌，至少还有你。广告之后接着来听欢欢说杨少华的故事。 我怕来不及，我要抱着你，直到感触你的皱纹有了岁月的痕迹，直到肯定你是真的，直到失去力气，为了你，我愿意。动也不能动，也要看着你，直到看着你的发线有了白雪的痕迹，直到视线变得模糊，直到

刘校张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幽默集装箱，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幽默集装箱。 为什么